这里是可乐 RT， 一个专门制作 Rubbish Talk 的频道。这里将会有一些日常琐事的分享，一些海龟汤，还有超大量的废话。如果你现在对生活觉得无聊，可以马上点进我们其他的 podcast， 听我们分享生活趣事，喝点海龟汤，或是一起来玩些文字游戏，让我们来为你的生活添上一丝色彩。